身漂泊摆渡，临安却孤独，问天地向谁倾诉，千载历史我回顾，恩怨情仇怎肯数，帝王家终究是不归路，玄武兵变沧桑，马蹄声声乱，这火气嚣张不忍看，神鬼漫长谁轻叹，恩怨情仇我独享，我到底守的是谁的江山。生的一切，盛世大。